暂时就像刺眼的阳光，习惯伸手就挡。我想我守在盖下，剩最后微弱的我，看不见过往的行李箱，是否太倔强？生活就像一场繁华。 And Meghan Trainor, More Than Friends. 过人的演技，你就是

曾日暮挂于帘，拂过半地尘烟，曾今世一瞬间，激情半生与天，曾一场疯癫，天地间再醉百年。